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正胡思乱想，程绿圭朝这边走来，他一把揪住殷川的肩膀，将他往地上狠狠一灌。 不是还想跑吗？跑啊，看你能跑到哪儿去。 殷施主，吐玉魂被阳髓所灭，你也因阳髓而灭族，我们本该合作才是啊。啊，你若肯将殷家财物交出，吐玉魂复国之后定将发兵攻打阳髓，殷家血仇也可得报，此乃一举两得之事，你缘何如此固执啊？ 我早说过了，殷家财物已挥霍殆尽。 哼，师尊，这小子固执得很，待我来让他开口。 分筋错骨，何至于此？ 身处极度痛苦折磨之中的殷川似乎听见这么一声叹息，但他根本分不出心神去辨认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一枚石头朝程绿圭手腕打来，巨舍智者冷斥，抬袖将其拍落，但程绿圭折磨殷川的动作还是没能进行下去，像是有人从背后暗袭，他只觉得背上一痛，竟也被点了穴道，一动不能动了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巨舍智者发现弟子的异样，他立刻解开程绿圭的穴道，却没再顾得上殷川，只是又惊又怒。怒的是对方声东击西，在自己眼皮底下偷袭成功，他惊的是对方如此胆大包天，有恃无恐，明显实力强横。对方并无躲躲藏藏的意思，一击之后便从不远处的高石后绕了出来，道袍飘飘，俊美安然，望之若仙。巨舍智者没有急着发难，活到他这个年纪，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判断，此人看着面容年轻，武功却极高，可见不能以容貌来判断年龄。他的脑海里很快浮现出江湖上那些与自己齐名的人物，如此便不难得出对方的身份。 堂堂玄都山掌教，却如鼠辈一般偷袭晚辈，实在是见面不如闻名啊。 哼，智者纵容弟子对一个晚辈下手，也不见得如何光明正大吧。 他语调温和，不带一丝挑衅和火气。殷川忍着剧痛睁开眼，茫然看着沈乔，不知道这人的到来意味着自己得救，还是新一波的苦难。巨舍智者心下却暗自皱眉， 这本来就不是繁华之地，先是合欢宗，现在又是玄都山，可见殷家之事人尽皆知，为防夜长梦多，须得趁早将殷川带走才是。殷川与我吐玉魂有故，又拿了原本属于吐玉魂的东西，本座自然要将他带走，还请沈道长勿要多管闲事。 沈道尊救我，我没有拿他们吐玉魂的东西。 此人既然不是智者座下弟子，能否给我个面子，让我将他带走？ 哼，沈道长这话好生离奇，本座的人凭什么要给你？ 话音刚落，他也不管沈乔要如何作答，直接便朝对方拍去一掌，气劲澎湃，顿如临涛乱海，云涨重重，翻涌起伏，扑面而去，连殷川都只觉得一阵巨大压力当头照下，当即便头痛欲呕。沈乔及时出手，抬袖截断巨舍智者的气劲，反手翻转，几乎将真气柔合成团，又原封不动送了回去。巨舍智者衣袍俱扬，人已不在原地，沈乔却并未抬头，而是直接往前掠了出去。就在他掠出的一瞬间，他方才所站立的地方已经多了一道人影，是巨舍智者。殷川看得惊骇交加，双目圆睁，他这才知道巨舍智者的武功已经到了何等高深莫测的地步。自己先前之所以能跑出这么远，那是因为程绿圭这位师父还未出马的缘故。 掠出去的刹那，沈乔反手取剑，山河同悲剑出鞘，他一跃而起，提剑反劈，由上而下，剑光过处，直追紫电白雷，磅礴之势，天地共鸣。巨蛇之者面色微变，不敢硬接下这招，他选择了撤手后退。可就在后退的那一瞬间，他赫然发现自己战意不足，反生退意。哪怕自己的实力原本与沈乔不相上下，可就因为这一念之差，败局已定。果不其然，剑光紧追不舍，沈乔的身影竟未有半分停歇，剑气分涌而至，生生将巨蛇智者的袍袖割裂一块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沈乔将阴川扯向自己身后，这才止住身形，凭剑而立。 玄都山掌教果然名不虚传。 智者过奖，若真全力以赴，我恐怕也占不到多少便宜。 听说杨广登基之后，就背弃了原先阳间与道门的关系，转而扶持佛门。论理来说，吐玉魂寻求复国，与沈道长并无利益冲突，相反，我们还可以合作。沈道长若肯将阴川相让，阴家家财本座可以割让一半于你。 智者说错了几件事。道门与阳间的合作从来就不是扶持与被扶持的关系。杨广亲近佛门，那也是他自己的事。天下万物若能顺势而行，自然能够兴盛。道门如此，一个王朝也是如此。我本从西域归来，返回中原，路过此地方才出手，与财物无关。再说了，就算殷家有万贯家财，那本是殷家所有，殷川既不愿意给智者，智者又何必强求。 不愧是道门之首，冠冕堂皇，道貌岸然之词滔滔不绝，本座若是偏要强求，那又如何？ 老秃驴，人贵有自知之明。 谁？别装神弄鬼。 这话并不是沈乔说的，更不可能是殷川说的，竟像是凭空冒出来的。巨蛇智者脸色大变，若说沈乔的出现还有迹可循，这说话之人无影无踪，不知隐匿何处，又在旁边偷听了多久，竟连他都没有察觉。他们瞧见一人从旁边那棵光秃秃没剩几片叶子的树上跳下来，而在那之前，树上原本是没人的。 唉，不是让你在前方客栈等我吗？又来凑热闹。 哼，左右无事，没想到却看了一场好热闹。 也无事。 他这下才真是脸色大变，光一个沈乔就已经棘手得很，如今竟还多了一个天下第一高手，他立刻变得毫无胜算。这个名字几乎有种魔力，听见之人莫不色变。程绿圭更是将武器横在胸前，高度警惕，即使这个动作并没有什么用。 听说去年的天下十大你排名第五，又前进了几名，本座心痒难耐，不若来切磋一番。 哼，本座还有要事，阴川之事暂且记下，改日再向二位讨教。 说罢抓起弟子转身便走，他轻功早已出神入化，不过迈出几步便离沈乔他们数丈之远。 哼，他被吓跑了。 巨蛇智者闭关多年，武功自然非同一般，我方才与他交手数招，发现他功力不在我之下，伯仲之间而已。只是他复国心切，这才坠了魔障。 不必理会他，我们吃饭去。 等一下。 正当燕无师要拉走沈乔时，殷川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又能动弹了。见燕无师举动，当下也顾不上手臂疼痛，整个人就扑了上来，想要抱住沈乔大腿，却被燕无师袍袖一挥，整个人又跌了出去。 在下银川，还请沈道尊收我为徒。 我武功比他高，你为何求他收徒却不求我？ 先父对沈道尊推崇有加，殷家的门客中也有曾受过沈道尊恩惠的， 所以小子很是仰慕沈道尊的风采，希望能够侍奉沈道尊左右，哪怕当个洒扫杂役亦不甚荣幸。 哼，你是想大树底下好乘凉，抱上阿乔的大腿，以免继续被追杀吧？ 啊，我 你想学了武功报仇？ 实不相瞒，小子性子懒散，从前教过我的几位拳脚师傅都说我没有天资，我平日所好唯有书画，若不是这般没用，也不至于救不了家人，仅以身免。再说殷家被灭，虽说是叔大招风所致，其实殷家自己也未尝没有责任，因果循环乃有此果。 倒是个通透人，你天资不差，只不过既不适合玄都山，也不适合幻月宗。 小子明白了。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，我们虽然不会收你为徒，可有一个人却很适合当你的师父。 不知沈道尊所愿为何人，能否为小子引荐？ 临川学宫的展子虔，他的武功虽只是中上，却是当世有名的书画大家。不过我只能带你去找他，至于是否愿意收你为徒，就要看他自己的意愿了。 展大家化仙之名天下皆知，若能拜得他老人家为师，小子纵白死亦无悔。 你还要带个拖油瓶回中原不成？ 举手之劳，能帮就帮，大不了我送他去见展子虔之后，便先与你回幻月宗，如何？ 哦，白荣不是邀你去参加春游宴吗？你也不去了？ 合欢宗如今与杨广利益牵扯太深，我不愿见他，以后再说吧。 哼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合欢宗一脉素来如此，你可莫要犯了劳什子的心软病。 你呀。 两人边说边走，看似脚步不快，实则行云流水，片刻便已走出老远。殷川气喘吁吁，正待跟不上，便见沈乔已经停了下来，含笑等他。眼看很快就能见到自己毕生崇拜的人物，殷川只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赶紧提步又追了上去。前方总有希望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